迎接猴年的来临，诚邀各位会员网友出席 Record Finance 2016春明晚宴，详情如下：日期2月28日星期日晚上6时登记，8时入席，地点明苑酒家，香港铜锣湾洛克道463-483号，铜锣湾广场 E7楼，名额150人。 Record Finance 会员有限，费用每位港币400元。报名方法将阁下姓名、联络电话、会员名称和订位人数电邮至 recordfmember@gmail.com， 电邮题目 Record Finance 2016春明晚宴。收到阁下的电邮之后，我们会3日来回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感谢各位鼎力支持，祝各位新年进步，财源广进，财色兼收。 电影侠 Ryan 小兵投行电影院， 翻翻嚟第三节嘅时间啦。咁啊，先讲下咧，啊，仲即系好多人都想期待嘅一套电影咧，就系《赌城风云三》，究竟有几难咧吓？咁啊，今次咧即系众星咧就齐声拱照啦，周润发、张学友、刘德华、张家辉，系嘛，再加埋阿刘嘉玲咁，即系咁多人拍埋一齐，系咪应该都啊？啲星睇落去究竟係咪即係可以去返以前啊，譬如我哋譬如呢個東成西就啊嗰啲咁樣嘅味道出嚟呢？ 啊，有嘅，後嚟咪有呢一套新嘅東成西就嘅，有嗰套嘅味道啊。真係留意返啦，留意返呢件事呢，就其實用呢個最豪華嘅陣容啦，去即係你知啦，豪華陣容呢可以煮出呢個火鍋嘅，即係原汁原味嘅可以煮出火鍋嘅，亦都有機會煮出呢個佛跳牆嘅。咁但係有人試會唔小心燉成呢一個乞衣都唔食嘅雜菜煲啦。咁即係呢種狀況呢就有啲趴咗喺度嘅。因為點解呢，其實講真呢，咁今次呢即係佢將所有講真你所需要嘅元素呢，你分開嚟呢就係魚蛋蝦餃蝦餃啦，牛肉牛肉啦，全部有齊曬。咁但係推埋一堆呢實際係唔似樣嘅。咁你無啦啦呢你會見到呢個食一堅呢走返去監獄入面，同呢一個第一集佢嘅呢一個夢中情人啊，唔知點解收埋梳變埋性嘅喎，肥媽咁就走返出嚟呢就會即係突然之間唱返呢個監獄風雲嘅。咁啊唔係好關事嘅狀況之下呢，咁我又會返到去練呢一個係咪先 ?SB, 即係傻 B, 唔係邵氏係講錯。咁呢一個邵氏都會貢獻出一啲片段呢，係包括咗呢一個倚天屠龍記嘅，係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畸形嘅都不知所謂嘅嘢會堆埋一堆嘅。咁所以其實成套電影嚟講啦，咁你講真啦，特效就使咗唔少錢啦，有中國式嘅變形金剛啦。咁你要睇賭神有賭神啦，你要睇食一堅有食一堅啦，應該炒埋一碟嘅嘢全部有齊曬。咁啲豪華咁大嘅陣容，我諗應該都好難湊齊下一次嘅。咁甚至於連劉德華都願意出返嚟做返呢一個刀仔呢個角色啦。咁雖然今次就冇王祖賢啦，咁大家唔使指意賭神呢全班人馬可以返曬嚟嘅。喺咁嘅狀況之下，你可以拍出咁嘅質素，我都覺得係實在係有啲唉，真係點講呢，其實《賭城風雲一》呢或者二呢都未至於爛得透嘅，但係今鋪呢真係爛得有啲嚴重嘅關係呢，我諗係呢個尤其係呢個所謂嘅屠呦鬥地主啊，我幫佢做埋多個廣告啦，呢個植入性嘅廣告實在係太嚴重啦，無論係呢個兩隻機械人談戀愛又好啦，或者甚至於連最終嘅呢一個鬥地主或者曹達以咁即係鬥地主嘅狀況之下都會出現咁嘅狀況呢，咁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你要留意返啦，賭神以前用咗幾長嘅時間去煲啲车牌啊，又点样嘅質素。咁你竟然攞副呢一个小学生都唔用嘅车牌，咁就走返出嚟去呢一个赌钱。咁你话呢啲咁嘅状况，你点叫人接受呢？所以其实呢一套电影嚟讲呢，正確嘅名称啊，真係唔好应该叫赌城风云嘅。即只可以叫澳门风云，亦都唔发生喺澳门嘅。所以呢个呢真係不知可以点样形容啊。当然啦，啲澳门啲赌场呢，新嘅赌场都有赞助唔少啊，赞助个场地出嚟去俾佢拍啊。即係各位可以繼續入場去緬懷一下呢，以往應該有嘅呢一個80年代或者90年代頭嘅所有嘅片嘅元素。咁但係呢今時今日全部攞返出嚟呢，係唔似陳皮啊，似呢一個臭麥子呢，咁真係有啲嚴重啦。 咁睇嚟呢套片呢都將會成為我呢下次搭長途機嗰陣時呢攞嚟暗我瞓覺嘅一套電影啦。咁我都可能會係揀呢套 吓，唔紧要。咁啊，不如讲另一套啦。咁啊，就讲咗美人鱼先啦。咁啊，美人鱼系周星驰执导嘅电影啦。咁啊，主演咧就有呢一个罗志祥啦，张雨绮啦咁样。咁啊，仲埋阿小妹妹嘅，系咪啊？林系啦，林林。咁咧，跟住咧，佢呢套电影老实讲，我就本身系俾上次嗰套吓亲嘅，即系自长江一号七号，所以长江七号之后，打好啦，佢有份演又好啦，佢最负责做导演都好啦，嗰两套电影我都有啲吓亲嘅。咁至于今次呢一套美人鱼咧，本身我都不抱厚望嘅。咁但係都喺即係冇得揀之下呢，都揀唯有揀咗佢入場睇㗎啦。咁比我預期中好喎、啊、真係。 其實講真啦，長江七號呢係內地係幾受歡迎嘅。香港雖然唔係好鍾意呢套，但係亦都唔算太差。西有长魔篇咧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挑战嚟嘅。西有长魔篇咧系玩翻自己以前嘅经典之后咧，跟住用翻啲新嘅嘢包装咧，其实出翻嚟效果唔差嘅。咁同埋香港嘅市场其实亦都算系收货嘅西有长魔篇。咁但系到呢一套嘅美人鱼嚟讲咧，好多人更加担忧嘅，因为睇预告片咧实在系好鬼严重。咁但係正片呢好明显係比呢一个预告片係嚟得好嘅。咁当然啦，周星驰都几识得卖口乖啦，咁你係咪先咁呢，请晒全香港人打天星小轮啦，又玩埋呢个郑少秋同埋莫文蔚，咁唱返呢个世间始终你好。虽然呢首唔係真正嘅最主要嘅主题曲啊，最主要主题曲係另一首嚟㗎。咁但係呢依然都算係你係有，即係佢係有个心喺度，将个即係你有照顾到香港观众嘅，系咁真。咁你譬如话佢就算系上呢一个广东话嘅台词版本啦，咁呢个广东话其实亦都重新系教过晒香港嘅呢一个嘴型嘅，咁所以你都唔至于你睇到邓超或者嗰啲系甩咗咗个嘴型啊，即系。你个台词或者嗰啲其实系收货嘅。咁当然啦，故事情节嚟讲，其实真系一个好单纯嘅故事啊，亦都系一个只可以咁讲，我可以咁讲，其实邓超嘅喜剧细胞咧系好强嘅。即系以往佢有几套啦，包括咗系内地嘅几套电影，其实都好啦。咁其实做翻出嚟嘅嗰个喜剧嘅效果咧，系比文章有阵时嚟得仲强嘅。文章有阵时你都有啲少夹硬嚟啦，但系邓超系佢夸得嚟之余，你系好自然嘅，所以佢多多少少系有呢一个周星驰以往嗰种风格嘅。其实佢系捉到个位，同埋今次嘅罗志祥咧，就其实都几放，上一集都已经放下身段啦。咁但系今集咧就更加放下身段嘅，即系今集你见到佢被虐佢嗰个状况咧，其实大家都痛紧嘅系啦。咁亦都俾你睇到咧，其實佢幾年前長江七號捧出嚟嘅張雨綺啦，今次咧就做翻呢啲豪放啲嘅角色啦，咁又捧咗個新人出嚟叫林允咧。講真，周星馳喺電影上面咧捧人方面咧，其實係幾準嘅。你就連當年執翻個徐嬌出嚟啊，今時今日都完全係呢一個女帝十八變，完全唔同樣啦。所以我講真，其實以喜劇方面嚟講，你首先唔好講係咪港產元素好多，佢本身就唔係拍緊港產片㗎啦嘛。咁但係依照喜劇嚟講呢，扣除咗一啲其實你認為佢一定會出個無厘頭之餘呢，佢都仲係有其他地方去俾佢反思同埋發笑嘅。 嚟緊呢段時間有啲感觸，我唔知有幾多時間俾你講三打白骨精，但我都要講一講先。唔撇开任何政治因素啊，唔好讲呢啲嘢。但系呢一套电影我哋睇到，其实我谂好多人争议呢套，有人好中意，有人觉得唔中意吓。咁啊，我觉得你中意唔中意咧，其实你都必须要了解所谓周星驰嘅电影世界系点样样嘅。因为呢一套美人鱼里边咧，你见到好多周星驰以前嘅电影嘅世界观咧，其实你系见到喺里边出现嘅。咁最明顯不過啦，其實就係睇功夫呢套電影。功夫呢套電影呢係好多一啲我哋覺得係好漫畫式嘅一啲嘅情節，其實喺呢度都係見到嘅。例如佢俾阿薛，即係喺功夫裏面佢俾小劉婆追趕嗰時呢，就有兩把餐刀插咗喺嗰個背一個肩膊嗰度。咁呢對佢嚟講呢，就好似呢、這個望倒後鏡咁樣呢，就望住呢下薛喺呢個薛婆咧，咁啊追过嚟咧，咁样讲个状况嘅。咁今次你其实都见到好多咧，就系好多童话式啦、童真啦、一啲嘅夸张啊， 同埋一啲嘅你見到即係嗰啲人呢都依然用返佢好鍾意用嘅一啲即係奇怪怪岩岩岩岩嘅人呢全部出返晒嚟嘅。咁同埋即係一開頭呢嗰、那個點都要有人講下鼓啊，然後嗰啲語氣，我好似頭先阿電影俠話齋呢都真係喺廣東話上面呢真係有落個心機呢去度啲台詞出嚟嘅，呢個我係非常之欣賞。咁但係當然啦，我有比較感嘆嘅係咩呢，感嘆其實就係、是、自從有一所謂嘅合拍片或者要照顧大陸市場之後呢，你已經你 得 唔真過味啦，因為你裏面所嗰啲人基本上都係講國語，即係普通話為主嘅。你配返廣東話呢其實都係有啲突兀嘅，似點都有啲呢硬係即係奇怪怪嘅睇落去嘅感覺。呢個係一個好唏噓嘅動作，所以你點都做唔返以前呢就算係功夫都好啦，嗰啲嘅感覺出嚟嘅。即係嗰個原汁原味嘅感覺我都係見唔到。咁但係就我覺得呢套比《賭城風雲三》嚟講好，同埋或者最近一啲嘅搞笑電影嚟講，我覺得好好在咩呢，就係、是周星驰嘅搞笑方法仍然都系周星驰嘅方法咯，系实佢可以做到嘅嘢，真系好多最近好多想学佢嘅，譬如郑中基又好啦，叶念心又好啦，好多嘅导演想写啲嘅喜剧喜感出嚟咧，完全系做唔翻呢一个感觉出嚟嘅。佢今次系你睇到好多，譬如烧鸡啊，再玩呢、這個喺呢、這個機動遊戲啊，嗰啲咁嘅好多幕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嗰啲喜感咧，其實真係你之前好多你都睇唔翻嘅，即係佢經典就真係經典嘅呢樣嘢係。咁所以我好中意呢套電影嘅原因係因為我哋你要首先要了解咗佢嗰個電影世界係一個點樣樣。呢套電影起碼大家睇落去細至幾歲，大至八十幾歲嘅人都識笑。而賣嘅廣告又唔好突兀，係有賣廣告嘅，但係唔好突兀嘅，即係佢好自然嘅出嚟嗰件事，而且亦都有啲嘅概念擺咗落去，例如環保呢啲概念呢，其實我都見到幾多小朋友其實都係幾著重呢件事嘅，即係都會話嘩咪咁樣㗎，你咁樣咁對啲動物咁殘忍呀、啊、其實即係我覺得佢都做到呢一點嘅，其實你見到係咁我係幾欣賞呢一次美人魚呢一套電影嘅那個功力喺裏面啦，即係你見到佢點樣平衡各方面，亦都不失自己嘅風格啦，亦都可以順利喺內地呢個市場呢達到一個我哋叫做政治正確嘅一個情況啊，即係所謂衰人必有惡報呢件事呢，即係你都見到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喺裏面嘅，咁所以即係我不得不讚周星馳今次呢喺市場同埋佢自己嗰個質素嘅要求嗰個平衡呢係做得非常之好。 咁當然啦，咁今次嘅女主角其實就比較平凡啲，照咁多位入面嚟講，咁跑唔跑，但係拍過周星馳嘅電影要跑出嚟應該都唔係太困難嘅啦。咁跟住落嚟用少少時間講下啲三打白骨精嘅。三打白骨精入面其實最 hea 嗰位呢其實就係巩俐嘅。雖然巩俐今次又除啦，又要化好多妝啦，咁但係講真嚟講呢，其實呢一套呢係佢拍完歸來之後呢去轉變下啲心境呢，拍返到後生啲同埋個心情好啲嘅。所以其實呢套入面呢你會見到巩俐呢就純粹錯完之後就繼續錯嘅，咁其實係冇乜其他嘅功能係需要負擔嘅。今集嚟講其實都有幾個比較特色嘅，就其實第一個啦，咁你其實三五正呢就變咗一個冷血人咁樣嘅顏色，但係羅仲謙其實做返呢其實係唔差嘅，講真佢呢個角色佢拿捏嘅方面嚟講其實冇乜太多需要佢嘅戲份，咁所以純粹靠外形嚟講呢係做到一個效果出嚟。小心人版本嘅猪八戒呢，咁其实亦都有几多嘅呢个喜剧嘅元素喺入边。佢唔多唔少有少少以前呢、這、一个即係个 TVB 版本嘅呢一个你会 feel 到有少少嗰种猪八戒就明明自己好样衰但係又要扮好靓仔咁样嘅状况啦。咁上一次其实都用过呢一个西游长魔篇入边都有类似嘅环节啦，咁其实呢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咁只不过系话周星驰嗰个版本嘅呢一个西游长魔篇入面嘅猪八戒咧，就偏向于呢一个木口木面咁样嘅，但系调转咗，你去到呢一个小沈阳咧，就生动活泼得好多啊！继续有埋呢个猪八戒咸湿嘅呢个天性。 最有趣嘅，反而我覺得係呢一個馮少峰。馮少峰做翻佢呢個唐僧咧，啊，絕對去俾翻呢一個《賭城風雲三》入邊，你又重新見翻呢一個 Only You 咧，啊，羅嘉欣嘅，咁啊出翻嚟嘅效果好多。咁佢有齊曬呢一個《李逍遙長魔篇》嘅啲嗰個版本啦，而攞翻周星馳以前嗰個版本咧，真係幾咁暗沉嘅一個唐三藏，但出翻嚟你又明明系又靓仔啦，跟住啊你又可以做翻一个即系正常啲嘅角色，其实系两者之间嘅拿捏咧。我谂呢一个部分系相对嚟讲系困难嘅，佢亦都唔系一个纯粹搞笑版啊，佢亦都唔系一个话即系你唔会去到一个纯粹搞笑嘅版本，咁佢又做到佢即系作为一个凡人咁样，佢想去呢个取经嘅嗰种嘅心态。我觉得其实今次咧啊用咗好多心机嘅系呢个郭富城啦，其实郭富城即系好中意挑战一啲自己冇乜点做过个角色，上一集嘅牛魔王咧，其实只要坐下坐下装两只角就得噶啦。今次唔系啊，今次黐晒全身上下啦，咁同埋呢一个佢打斗嘅呢一个姿势或者各方面咧，我谂都落咗好多呢一个苦功嘅。话晒第一个啦，咁其实讲真，佢嘅年龄亦都摆咗喺度。你首先你冇理佢有冇呢个武道嘅呢一个能力先，但系佢个呢个年龄摆咗喺度，同埋佢亦都唔系武打片出身，佢同其他嗰啲即系你譬如话似甄子丹嗰啲做翻呢个角色就唔同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位置嚟讲咧，佢落咗好多苦功，咁佢做翻出嚟嘅咧，其实系比我个人觉得系比上一次嘅甄子丹做翻出嚟嘅咧，系更加似翻个孙悟空嘅，因为上一集嗰个似乎系白痴得滞，我只可以咁讲啦。咁可能系啱啱出世冇几耐嘅呢一个马骝仔嚟嘅，咁今次又成熟咗好多。片入面有冇 call 翻上集有少少元素咧都有，但系出翻嚟整体嘅状况咧，我都会觉得其实今集咧比上一次嘅大闹天宫咧系值得我去睇嘅。咁同埋依照特效嚟讲咧，大家都使咁多钱咧，佢做翻出嚟嘅特效咧，一定系比《赌神风云三》好一缺噶啦。咁呢一个大家又唔使咁担心，所以不如趁住呢一个露话之前睇一睇佢。 好啦，咁啊贺岁电影讲到而家为止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讲啲同情人节有关系大啲嘅电影啦。转头翻嚟见，好啦，翻嚟第四节嘅电影时间啦。咁我哋讲咧就系同呢个情人节相关嘅电影啦。咁啊，第一套佢所讲咧就其实咪真系相关都唔知，但系即系讲爱情噶啦。咁啊就系卡罗的情人。咁啊，卡罗的情人咧就真系夹住好多嘅提名啦，一啲嘅奖项啦。咁啊，凯蒂·白兰兹啦，咁样即系有一定嘅捧场客嘅呢一堆电呢堆嘅演员。咁啊，再加埋上次《龙纹身的女孩》咧，呢一个咁出嚟咧，就同呢个基蒂·白兰兹咧就互生爱慕啊！咁啊，甚至乎咧就上埋床添。咁啊，自然咧，有人咧就揾呢个段贝山咧就同佢去比较咁样。咁啊，但系即系睇落去又我谂咧喺导演嘅手法上面系有几大分别嘅。咁但係即係今次我覺得呢套片呢好睇好睇在係啲演員啫，套片本身呢就個進程我就覺得麻麻地，佢純粹有時有啲鏡頭用得比較好嘅啫，但係成套片個氣氛同埋個氛圍呢又覺得係相對呢其實我覺得好幼嫩嘅感覺啊。 哎呀，咁真啦，佢今次将呢个 Ronnie 咧拍出呢一个 Audrey Hepburn 嘅味道啊，有少少可能嗰年代第一个1950年左右啦。啊，你可以睇翻后面嘅日历嘅，后面嘅日历入边有写年份嘅。咁样第二个咧就系当年对于呢啲咁样嘅环节咧，其实都系一啲禁区嚟嘅。呢种禁区其实系比较大嘅，呢种禁区系嚟自于就譬如话。你男同性恋都出柜都已经好麻烦啦，女同系更加俾人系唔容易去理解嘅一个区域嚟嘅。咁同埋尤其系呢一个讲真咧，咁呢一个基蒂白兰兹饰演呢个角色咧，属于呢个惯犯啊，即系发完一次又一次啊，即系呢啲需要心理辅导嘅，以前嚟讲全部都系唔正确嘅。咁所以喺呢套嚟讲，佢会有一个咁嘅时代背景嘅问题喺度。咁当然啦，两者之间计埋咧，咁基蒂白兰兹咁到咗呢个年纪都要食。所以这个除的工作就留在这个是龙纹身的女孩里面都除了不止一次的这个 Ronnie。但是整套片来讲其实个感觉来讲是比较舒服的，当然就是比较慢，正如我们刚才讲了，那个环境如果实际上是太慢的话，那这一套就 你又有啲耐性先要去睇咯。咁同埋本身佢亦都嗰个可能个情感或者各方面咧，咁佢都需要用啲唔同嘅方式去做一个表达。咁包括咗女性之间嘅情感，有阵时系比男性之间系更加嚟嘅细腻嘅。咁所以佢一啲暗示或者佢一啲直白嘅部分咧，有阵时唔一定系嚟主咁直接。咁呢啲咁嘅位置，可能大家可以留意翻。咁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一睇。咁但系即系又有少少耐性。 冇错，咁啊，继续都要再赞翻呢两位女，我觉得两个都系女主角嚟嘅，即系虽然吓、其中一个俾人打咗做女配角，但系我觉得佢主角都好强啊。咁再次就希望可能佢嚟紧奥斯卡会唔会有机会系攞到奖咧？咁拭目以待啦。咁啊，另一套咧《爱你不爱你》咧，咁啊，今次唔系女啦，男女啊，我知电影入睇咗。 啊，唔系啊，呢套真系好 standard 啦，跟住真系你情人节冇嘢睇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情人节你要揾套衰嘅情人片睇嘅时候，你就今年系唯一一个正常嘅情人之选嚟嘅，其他嗰啲咧 ，Deadpool 其实都唔系一个正常嘅 ，Deadpool 系一个变态，中意做另一个变态嘅故事啊。 系咯，今年冇隔，今年冇隔雷，唔知点解。 OK 啦，隔雷唔知啦，咁啊，整緊第五十一条 share 可能，系唔知呢样嘢啦。咁到讲真啦，你不过你呢个古，即系呢个作者其实所有嘅小说啦，我唔知点解个电影公司咁中意套套都捉翻出嚟拍嘅咩原即系佢已经唔止一套改编成电影嘅，但系佢每一套咧都要发生喺啲小镇。每一套呢个男女主角嘅关系差唔多都系咁样，每一套都系误会，跟住又喺埋一齐，跟住分开，跟住每一套呢差唔多都系男女主角，另外都仲有其他人。咁其实呢一种咁样类型，因为出轨，跟住好似出轨完咗之后系真爱，或者因为真爱而出轨咧，我唔 Q 知啦。咁但系呢一类型嘅电影实在系真系。睇得落去之后呢，即係你如果真係纯粹你鍾意呢个通呢就冇问题嘅，咁我就唔係好 buy 呢个通嘅，就越睇真係越闷嘅啦。即係我好少有啲电影呢我都唔係好想睇到嗰个结尾咁，结尾其实你预告片已经睇到㗎啦，係啦。咁即係呢啲我諗都係下个星期会呢个睇返呢一个即係单身又如何，可能开心啲啫。 系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拣呢套啦。咁啊，讲不如讲死侍啦。咁死侍点解又关呢一个情人节片有咩关系咧？又啊，咁啊，呢一套死侍咧就其实主要咧就讲呢个男主角啦。咁啊，佢系即系讲翻佢点样咧会变成死侍啊？咁啊，当中咧就一个少少倒叙法先噶。咁啊，一开波讲佢点样咧就走去一个人咧走去劈好多人啦吓。咁啊，追住目标嚟追杀啦。咁啊，再讲翻佢之前咧，点解会变成咧一个不死嘅啊，被认为不死嘅一个 Deadpool 啊，死侍啊。咁啊，再之后咧就讲埋咧佢嗰个古仔咧，又点样发展啦？点样咧同呢个 X-Men 咧就 cross over 啦，开始啊。 其实讲真啦，咁呢一套片咧，咁首先大家要理解一样嘢咧，就系 Deadpool 咧喺个漫画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咧，即系佢唔系唯一一个啦，当然佢系其中一个咧，知道自己系漫画人物嘅角色嚟嘅，所以佢成日会打破呢个所谓嘅第四面墙咧，就系、是、其实佢会无啦啦会冲出嚟同观众对话噶。咁你去到呢个电影嘅环境啦，咁啊根据今日唔喺度嘅 Ryan 讲咧，就呢个戏已经打破咗十六面墙噶啦，系啦，下次可以等佢翻嚟再解释俾大家听。但系咧，所以佢会无啦啦从开头咧就不停。同呢一个观众对话噶，系啦，咁呢个就呢一个好鬼搞笑嘅呢一个场面嚟嘅。因为点讲咧？因为你无啦啦同观众对话嘅过程中间咧，你就会睇到好多一啲稀奇古怪嘅嘢发生。咁包括咗咧，枪战到一半啦，跟住就开始喺度扯，即系系咁啊乱扯啲嘢出嚟。跟住又无啦啦又同你串下，包括咗隔篱行嘅复仇者联盟嘅人啦，跟住又串下呢一个 X-Men 嘅嗰群啦，甚至话埋俾你知啦，咁呢个 X 博士究竟应该系 Professor X 应该系后生版定系呢一个年纪大嘅版本？咁呢啲位置其实系几有趣嘅。咁當然啦 ，Deadpool 咧除咗頭先講嘅票房之外咧，大家可能要對佢要有一個基本理解。今次嘅 Deadpool 咧就同呢一個《狼人外傳》嘅 Deadpool 咧有少少分別，《狼人外傳》嘅 Deadpool 其實始終係以狼人嗰個主線為做呢個本體嘅，咁所以導致咗咧2009年嗰個版本雖然都係呢一個 Ryan Reynolds 啦，咁但係你會見到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當年嘅呢個 Deadpool 咧被改造完畢之後係唔識得講嘢嘅。跟住呢除咗呢一个自己嘅康复能力好强之外呢，其实系完全冇嘴炮嘅。咁但系呢真正嘅漫画入面嘅 Deadpool 其实系嘴炮无敌㗎。 系啦，咁所以呢两者之间系相差一个好远嘅位置嚟嘅。咁当然呢一个 20th Century Fox 其实都几大胆，佢用翻同一个人做翻同一个角色，跟住两样嘢，咁唔怪知道咧呢一个一开始呢一个 Deadpool 要同大家讲，佢应该系吓。即系呢一个自己可以有自己嘅电影咧，系因为呢一个玩完呢一个狼人嘅啷啷啊， 有唔系今次系有趣嘅，咁啊第一咧就真系喺嗰个对白上边咧，都真系首先都要赞一赞个呢个翻译啊，即系译字幕呢一个啊，都系好多事好多时候咧，佢用嘅词语咧好难咧，即系用呢个中文咧译翻出嚟咧，即用即系咁原汁原味啊，但系都译到差唔多，我谂都八成噶啦，有八成嘅感觉啊。咁啊，再加埋咧，就真系你会觉得个喜剧感咧都几重噶。咁但系里边好多嘢咧，其实你又对好多嘢你唔认识咧，你又好似唔识笑嘅，有啲嘢系。即係例如佢裏面對好多而家嘅一啲嘅現象啊，或者一啲而家現役嘅一啲歌手好啦，或者現役嘅一啲演員啊，呢、這個娛樂圈啊嘅一啲嘢喺度笑緊呢，其實你冇睇呢你又唔知嘅。即係包括連呢、這、一個連呢個金導都俾人攞埋出嚟玩嘅。肥版金導呢個真係笑咗好耐啊呢、這個係。咁啊另外就有好多啦，咁啊即係搵你冇睇開或者你唔知呢，其實就真係未必識笑。咁所以有時呢真係原來要睇多啲電影呢先會呢喺嗰個喜感呢可以呢就笑得比較全面少少。 當然啦，呢、這、一個其實係唯一同可能現實社會真係掛啲勾嘅，所以你會導致咗一樣嘢幾搞笑嘅，就頭先講咗啦，你包括咗啦，佢連呢一個救生系列佢都攞出嚟笑啦，或者係甚至於連呢一個隔離行嘅復仇者聯盟都要攞翻出嚟玩嘅，你會見到佢特登要玩一啲咩 Captain 乜乜鬼嘅嗰啲係全部隔離行嘅。呢套電影始終。雖然 Marvel 有份，但是 Marvel 就是出个角色啦，咁但是那个漫威呢是今次攞唔到那个电影发行权嘅，因为成个 X-Men 所有嘅系列包括连 Deadpool 其实佢都系后天嘅 X-Men， 咁其实佢个呢个身份同 Spider-Man 呢系一样咁复杂嘅。Spider-Man 呢原本就是 Avenger 的这个草创成员，但是他一早就被买了 Sony， 所以导致了那么怎样可以合作呢，到现在为止都未谈定数啊嘛。大家可以见到可能新的版本的 Avenger 里面会出现了新的版本的有第三个 version 的 Spider-Man 啦。但是呢这两个世界怎样可以从 Funny Surgery Fox 的 X-Men 的世界呢同埋Marvel Universe 咧可以合并咧，都目前为止系未有定论嘅。因为你譬如话你睇翻呢一个，譬如话上一次讲紧嘅呢个快银咧，咁其实亦都呢、這、一个出现咗两个版本嘅。咁佢喺原本 X-Men 嘅世界入边，佢应该系 Magneto 嘅仔。咁你都出现咗喺未来同盟战入边嘅。所以讲翻 Deadpool 啦，咁你呢一个角色嚟讲，佢都未谂清楚佢嘅发展空间，同埋佢亦都似乎咧系唔想俾太多人去 join 呢套电影住，咁所以你导致咗佢都已经讲到明噶啦，点解 Esmer 得两条友，而呢两条友都系新人。咁首先第一个呢个后生女其实系新人嚟嘅，而另一个咧钢铁嗰个人咧，咁其实系以往嘅 Esmer 入面有出现过，但系咧系另一个人饰演嘅角色。所以今次呢对于呢个 Deadpool 咁大家可能会未来有机会拍续集啦，咁但係呢个拍得续集嚟之前呢，佢同呢一个其他嘅即係嗰个狼人或者佢啲嘅互动究竟会点呢，到依家为止呢一刻呢都系未明朗嘅。因为始终佢嘅身份究竟应该系独立成章啦，或者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唔系要推翻《狼人外传》入边有啲好多嘅故仔啦，咁或者系甚至成个 X-Men 本身依家 reboot 之后嘅呢一个反应，咁所以呢啲咁嘅位置究竟可以点样融埋一齐咧？我谂呢一个电影公司都仲预留咗一个好广阔嘅空间，去俾佢自己去未来发挥嘅。咁当然啦，好多朋友可能非常之想咧，就见到呢个 Marvel Universe 啦，咁即系。即係 Captain American 嗰班人同埋 Deadpool 呢一班嘅 X-Men 可以撈埋一齊啦，但係呢到目前為止呢似乎都未有呢個跡象㗎，因為始終呢第一個啦，咁嗰邊 Marvels 打緊嘅呢一個 Civil War 啦，咁同埋未來嘅呢一個 Avengers 山呢都仲呢個忙到不可開交啊，有太多新嘅呢個人要出現啦。咁另一邊呢就 X-Men 嘅呢個世界呢，由於之前已經嗰班呢連埋 Wolverine 呢都已經老下啦，咁於是過係個Reboot 嘅系列入边咧，全部都用翻一班后生嘅，咁呢个位置嘅年代方面系博唔到嘅，咁所以呢个两者之间嘅未来融合咧，都未系咁睇好嘅呢一个状况。 只可以咁講。咁大家睇 Death Pool 嘅時候呢，咁就即係今次都算係一個畫面上幾過癮嘅，包括咗你有見到 Ryan Reynolds 呢係特登玩殘自己嘅部分啦，包括一開始片頭出現嘅綠燈下，唔知 DC 會唔會告佢啦。 冇得告嘅，呢嗰啲嘢邊得告啊。咁啊我又諗緊如果啲套片要cut 成 2B 級，我真係諗緊點 cut 呢，可以真係我諗可能要改一改啲對白嘅，純粹係同埋有啲部分嘅畫面即係唔好咁核突囉。有啲我見有啲觀眾都好似有啲嘩然啊，見到某啲場面呢就好似睇緊呢一個德州電鋸殺人狂咁樣嘅感覺，好似個反應啊。咁更加唔了解嘅就係入場睇呢套電影嘅觀眾，可能佢唔係睇開 Marvel 電影嘅人啦，咁但係即係唔係好知道去到最尾係有啲彩蛋喺度嘅。咁好，我見好多人呢就好快就走咗，亦都冇等到尾片尾先走嘅。咁就我頭先睇個場嚟計啦，走嘅人數呢係達到七成嘅，得返三成嘅人呢留喺個場裏面嘅啫。 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都幾爆笑嘅。咁就係其實上一次大家如果記得啦， Sony 啦嘅呢一個 X-Men 嘅系列入面片尾係播咗呢一個即係唔係 Sony 嘅呢個 Spider-Man 嘅系列入面片尾播咗呢一個 20th Century Fox 嘅 X-Men 呢，其實原來係意外嚟嘅呢個 IMAX。 咁但係今集呢其實大家就諗緊呢，咁究竟會唔會有其他嘢會爆埋出嚟。咁片尾呢的而且確有啲彩蛋嘅，咁呢個彩蛋其實亦都講到即係我諗呢一個係幾反映 Marvels 嘅無奈啦，咁同埋亦都有呢個 20th Century Fox 喺度曬嘢嘅呢個狀況，就係、是、我 hold 到呢個 X-Pool 啦，我 hold 呢一個X-Men 啦，你吹咩？咁就係咁，又係咁樣狀況啦。咁呢一套電影咧，我諗我哋下一集啦，咁等呢個 Ryan 翻嚟咧，我哋可能可以 deeply 嘅再呢個探討下，咁究竟中間仲有啲咩其他嘅元素喺入邊啊？咁今集咧，行年第一集嘅行電影院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呢一個歡迎大家即係得閒冇事就上下我哋嘅 Facebook 啦 ，facebook.com/best3cinema 啊，跟住或者係通過 best3cinema@gmail.com 咧可以同我哋聯繫嘅。咁再次恭祝各位呢一個行年咧呢個新春愉快啊！大家翻去翻歸工作啦啊，咁啊～新年快乐。 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我是围炉夜话的老表，将沉闷生活带进精彩时刻的频道。这个不用冷声的了，不太好一点。